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7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道士品第80。儿时具受善现作事念言，何谓菩萨摩诃萨道？诸菩萨摩诃萨安住此道，能披种种甚功德铠，如实扰仪一切有情。世尊知彼心之所念，便告之言：善现当知，不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是诸菩萨摩诃萨道。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，是诸菩萨摩诃萨道。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是诸菩萨摩诃萨道。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是诸菩萨摩诃萨道。苦集灭道圣地，是诸菩萨摩诃萨道。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是诸菩萨摩诃萨道。八解脱，乃至十遍处，是诸菩萨摩诃萨道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是诸菩萨摩诃萨道。即喜地乃至法云地，是诸菩萨摩诃萨道。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是诸菩萨摩诃萨道。五眼六神通，是诸菩萨摩诃萨道。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是诸菩萨摩诃萨道。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是诸菩萨摩诃萨道。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是诸菩萨摩诃萨道。诸于无量无边佛法，是诸菩萨摩诃萨道。复次善现，总一切法皆是菩萨摩诃萨道。善现与如意云何？颇有法诸菩萨摩诃萨所不应学，诸菩萨摩诃萨不学此法，能得无上正等菩提佛？善现对曰：宝也世尊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定无有法诸菩萨摩诃萨所不应学，诸菩萨摩诃萨不学此法，必不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若菩萨摩诃萨不学一切法，定不能得一切之智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一切法皆自性空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与何处学？若有所学，将无世尊与无细论而作细论。为有诸法是此是彼，由是为是，此是世间，此是出世间，此是有漏，此是无漏，此是有为，此是无为，此是一生法，此是预留法，此是依来法，此是不还法，此是阿罗汉法，此是独觉法，此是菩萨法，此是如来法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诸所有法皆自性空，若一切法 非自性空，则应菩萨摩诃萨不正无上正等菩提，以一切法皆自性空。是故菩萨摩诃萨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善信，如汝所言，若一切法皆自性空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与何处学？若有所学，将无世尊与无系论而作系论，为有诸法是此是彼，由是未是广说乃至是如来法则。善信，若诸有情指一切法皆自性空，则诸菩萨摩诃萨不应学一切法，证得一切之智，为诸有情建立宣说，以诸有情不知诸法皆自性空故，诸菩萨摩诃萨定应学一切法，证得一切之智，为诸有情建立宣说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与菩萨道初修学时应审观察，诸法自性都不可得，唯有执着和合所作。我当审查诸法自性皆毕竟空，不应与中有所执着，为不应执着色受想行识，不应执着眼处乃至意处，不应执着色处乃至法处，不应执着眼界乃至意界，不应执着色界乃至法界，不应执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不应执着眼处乃至意处，不应执着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不应执着地界乃至识界，不应执着因缘乃至增上缘，不应执着从缘所生诸法，不应执着无明乃至老死，不应执着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执着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不应执着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不应执着苦集灭道圣地，不应执着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不应执着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，不应执着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不应执着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不应执着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不应执着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不应执着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不应执着无眼六神通，不应执着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不应执着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，不应执着无妄施法彭诸舍性，不应执着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不应执着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，不应执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不应执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皆自性空，空性不应执着空性，空中空性尚不可得，况有空性能执着空？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一切法时，与诸法性虽无执着，而与诸法学无厌倦。是菩萨摩诃萨 诸此学中，观诸有情，心行差别，为审观察，是诸有情，心行何处？即观察已，如实了之，彼心但行，虚妄所知。儿时菩萨便作是念：彼心即行，虚妄所知，我令解脱，必不为难。是菩萨摩诃萨作是念已，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交接教授，诸有情言：汝等今者，皆应远离虚妄所执，去入正法，修诸善行。不作是言：汝等今者，应行布施，当得资具，无所乏少。然悟是此，而生交易。所以者何？此中都无坚实事故。汝等今者，应行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，当得种种功德具足，然悟是此，而生交易。所以者何？此中都无坚实事故。汝等今者，应行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；应行真如，乃至不碎界；应行苦集灭道圣地；应行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；应行四净律，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；应行八解脱，乃至十遍处；应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；应行净观地，乃至如来地；应行极喜地，乃至法云地；应行一切陀罗尼门、萨摩地门；应行五眼六神通；应行如来实力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；应行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；应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；应行预留果，乃至独觉菩提；应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；应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；应行诸于无量佛法。然悟是此，而生交易。所以者何？此中都无坚实事故。善信，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教戒教授诸有情时，行菩萨道，无所执着。所以者何？一切法性不应执着，若能执着，若所执着，执时执处，皆无自性，以一切法自性空故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菩萨道时，与一切法都无所住，以无所住而为方便，虽行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真如，乃至不碎界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苦集灭道圣地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八解脱，乃至十遍处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 虽行静观地，乃至如来地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极喜地，乃至法云地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一切陀罗尼门、萨摩地门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五眼六神通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如来实力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欲留果，乃至独觉菩提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；虽行诸于无量佛法，而于其中都无所住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自性，行者、形象，一切皆空，故于其中都无所住。善现当日，诸菩萨摩诃萨虽能得欲留果，乃至独觉菩提，而于其中不欲正住。所以者何？有二缘故。何等为二？一者，彼果都无自性，能住所住，俱不可得；二者，于彼不生喜足，是故语中不欲正住。为诸菩萨常作是念：我定应得欲留果，乃至独觉菩提，不应不得；然于其中不应正住。所以者何？我从初发无上正等菩提心来，于一切时更无余想，唯求无上正等菩提，然我定当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其余中间应住余果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去入菩萨所得正性离生，曾无异想，但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从得初地辗转乃至得第十地，曾无异想，但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专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于一切时心无散乱，诸有发起身与意业，无不皆于菩提心具。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住菩提心，起菩提道，不为于事扰乱其心。具受善现白言：世尊，若一切法毕竟不生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起菩提道？报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一切法皆不生，此复云何诸无所作无所去者，指一切法皆不生故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岂不诸佛若出世间，不出世间，诸法法界法而常住？报告善现：如是如是。然诸有情不能解了诸法法界，法而常住，流转生死，受诸苦恼。诸菩萨摩诃萨为扰于彼起菩提道，由菩提道令诸有情毕竟解脱生死众苦，证得常乐清净涅槃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 诸菩萨摩萨，为用生道得菩提耶？佛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为用不生道得菩提耶？佛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为用生不生道得菩提耶？佛言：否也，世尊。为用非生非不生道得菩提耶？佛言：否也。具首闪现复白佛言：若尔，菩提由何而得？报告闪现：菩提不由道，非道得。所以者何？菩提即道，道即菩提，是故不由道，非道得。具首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提即是道，道即是菩提者，岂不菩萨摩诃萨已得菩提道？应已得菩提。若尔，如来应证等觉，何缘复为诸菩萨说如来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三十二相，八十随好，给予无量无边佛法，令其修正。佛告善信：于意云何？如其为佛得菩提耶？善信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佛即是菩提，菩提即是佛故，不应为佛得菩提。佛告善信：如是如是。然如所问，岂不菩萨摩诃萨已得菩提道？应已得菩提者？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修菩提道，未得圆满，云何可说已得菩提？善现当知：诸菩萨摩诃萨若已圆满，不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；若已圆满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；若已圆满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；若已圆满苦集灭道圣地；若已圆满思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；若已圆满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；若已圆满八解脱，乃至十遍处；若已圆满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；若已圆满即喜地，乃至八云地；若已圆满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；若已圆满无眼六神通；若已圆满如来实力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；若已圆满三十二大实相，八十随好；若已圆满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；若已圆满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；若已圆满诸于无量无边佛法，从此无间，以一刹那金刚预定相应妙慧，永断一切二障粗重习气相续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乃名如来应正等觉，于一切法得大自在。尽未来际扰于有情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严净佛陀？报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后有，常自清净身与意三粗重，亦清净他三种粗重故，能严净所居佛土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谓菩萨摩诃萨身与意三粗重？佛告善现：若害生命， 若不予取，若欲邪行，是身粗重。若虚狂语，若离间语，若粗恶语，若杂秽语，是语粗重。若贪欲，若嗔恚，若邪见，是意粗重。佛子善行，若菩萨摩诃萨戒运、定运、慧运、解脱运、解脱智见运，皆不清净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悭贪心、犯戒心、愤恚心、懈怠心、散乱心、恶慧心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心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心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心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苦集灭道圣地心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四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心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心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心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心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心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五眼六神通心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心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心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心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心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远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心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贪着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，一名粗重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起色受想行识想，一名粗重。起眼处乃至意处想，一名粗重。起色处乃至法处想，一名粗重。起眼界乃至意界想，一名粗重。起色界乃至法界想，一名粗重。起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想，一名粗重。起眼处乃至意处想，一名粗重。起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想，一名粗重。起地界乃至十界想，一名粗重。起因缘乃至增上缘想，一名粗重。 其从缘所生诸法想，亦名粗重。其无名乃至老死想，亦名粗重。其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想，亦名粗重。其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想，亦名粗重。其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想，亦名粗重。其苦集灭道圣地想，亦名粗重。其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想，亦名粗重。其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想，亦名粗重。其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想，亦名粗重。其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想，亦名粗重。其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想，亦名粗重。其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想，亦名粗重。其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想，亦名粗重。其五眼六神通想，亦名粗重。其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想，亦名粗重。其三十二大师相、八十随好想，亦名粗重。其无妄施法、恒诸舍性相，亦名粗重。其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相，亦名粗重。其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相，亦名粗重。其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相，亦名粗重。其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相，亦名粗重。其一声相、声闻相、独觉相、菩萨相、如来想，亦名粗重。其地狱想、旁生想、鬼界想、人想、天想、男想、女想，亦名粗重。其欲界想、色界想、无色界想，亦名粗重。其善法想、非善法想，亦名粗重。其有计法想、无计法想，亦名粗重。其有漏法想、无漏法想，亦名粗重。其世间法想、出世间法想，亦名粗重。其有为法想、无为法想，亦名粗重。善现，诸如是等无量无边执着诸法，及诸有情、虚妄分别，并所发起身与意业，及彼种类，无堪任性，皆名粗重。诸菩萨摩诃萨，皆应远离。复此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远离如是所说粗重，自行布施波罗蜜多，亦教他行布施波罗蜜多。若诸有情，虚实、失实、虚隐、失隐、虚车乘、实车乘、虚衣服、实衣服，随于所需种种自具，随时随处悉皆施予，如自所行教他一耳，如是施已，持此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所居严净佛土，领宿圆满，利乐有情。是菩萨摩诃萨自行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，也叫他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作此事已，持是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所居严净佛土，领宿圆满，利乐有情。复此善现， 诸菩萨摩诃萨，以通愿力盛满三千大千世界上妙七宝，施佛法僧，施以欢喜，发弘誓愿：我持如是所种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所居严净佛土，当令我土七宝庄严，一切有情随意受用众妙珍宝，而无贪着。复次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以通愿力，即奏无量天上人中诸妙伎乐，供养三宝及佛智多，共以欢喜发弘誓愿：我持如是所种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所居严净佛土，当令我土常奏如是上妙伎乐。有情闻者身心悦欲，而无贪着。复次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以通愿力盛满三千大千世界人中天上诸妙香花，供养三宝及佛智多，共以欢喜发弘誓愿：我持如是所种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所居严净佛土，当令我土常有如是诸妙香花，有情受用，身心悦欲，而无贪着。复次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以通愿力迎伴百味上妙饮食，供养诸佛、独觉、声闻及诸菩萨摩诃萨众，共以欢喜发弘誓愿：我持如是所种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所居严净佛土，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皆食如是百味饮食，自悦身心而无贪着。复次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以通愿力迎伴种种人中天上诸妙图香，细软衣服奉侍诸佛、独觉、声闻及诸菩萨摩诃萨众，或复施法并佛智多，施以欢喜发弘誓愿：我持如是所种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所居严净佛土，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常得如是衣服涂香，随意受用而无贪着。复次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以通愿力迎伴种种人中天上随意所生五妙欲境，供养诸佛及佛智多，独觉声闻并诸菩萨摩诃萨众，施于有情，施以欢喜发弘誓愿：我持如是所种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所居严净佛土，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随心所乐上妙色声香味触境应念而生，欢喜受用而无贪着。复次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勇猛正勤发弘誓愿：自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以教他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作事是以复发愿言：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愿我土中诸有情类不离内空 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复此善现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勇猛正勤，发宏誓愿，自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亦教他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作此誓语，复发愿言：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，不离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复此善现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勇猛正勤，发宏誓愿，自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也叫他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作此誓语，复发愿言：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，不离苦集灭道圣地，复此善现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勇猛正勤，发宏誓愿，自修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，也教他修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，作此誓语，复发愿言：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，不离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，复此善现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勇猛正勤，发宏誓愿，自修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也教他修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作此誓语，复发愿言：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，不离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复此善现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勇猛正勤，发宏誓愿，自修八解脱，乃至十遍处，也叫他修八解脱，乃至十遍处，作此誓语，复发愿言：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，不离八解脱，乃至十遍处，复此善现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勇猛正勤，发宏誓愿，自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也教他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作此誓语，复发愿言：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，不离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复此善现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勇猛正勤，发宏誓愿，自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也叫他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作此誓语，复发愿言：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，不离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复此善现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勇猛正勤，发宏誓愿，自修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也教他修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作此誓语，复发愿言：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，不离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复此善现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勇猛正勤，发宏誓愿，自修五眼六神通，亦教他修五眼六神通，作此誓语，复发愿言：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，不离五眼六神通，复此善现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 勇猛正勤，发宏誓愿，自修如来实力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教他修如来实力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作此誓语，复发愿言：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，不离如来实力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勇猛正勤，发宏誓愿，自修三十二大实相，八十随好，也教他修三十二大实相，八十随好。作此誓语，复发愿言：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，不离三十二大实相，八十随好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勇猛正勤，发宏誓愿，自修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，也教他修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。作此誓语，复发愿言：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，不离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勇猛正勤，发宏誓愿，自修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也教他修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作此誓语，复发愿言：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，不离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勇猛正勤，发宏誓愿，自修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也教他修一切菩萨摩诃萨行。作此誓语，复发愿言：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，不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勇猛正勤，发宏誓愿，自修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也教他修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作此誓语，复发愿言：当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令我土中诸有情类，不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由思愿行，便能严净所居佛土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摩诃萨众，随尔所识行菩提道，应得圆满所起愿行，即尔所识精勤修学，有此因缘，自能成就一切善法，亦能令他见此成就一切善法，自能修得殊胜相好所庄严身，亦能令他见次修得殊胜相好所庄严身，有广大福务所摄受故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摩诃萨众所修愿行得圆满矣，各于所居严净佛土正得无上正等觉时，所化有情一生彼土，共受净土，大乘法乐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应修如是严净佛土，为彼土中常不闻有三种恶趣，亦不闻有诸恶见趣，亦不闻有贪嗔痴毒，亦不闻有男女形象，亦不闻有声闻独觉，亦不闻有苦无常等不可意识，亦不闻有摄受资具，亦不闻有我所执、随眠、缠结、颠倒执着，亦不闻有安利有情、果味差别，但闻说空无相无愿、无生无灭、无性等声， 未随有情所乐差别，与树林等内外物中常有微风互相动机，发起种种微妙音声。彼音声中说，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无性故空，空故无相，无相故无愿，无愿故无生，无生故无灭。是故诸法本来寂静，自性涅槃。如来出世若不出世，诸法法界法尔常住，为一切法无性空等。彼佛土中诸有情类，若昼若夜，若行若立，若坐若卧，常闻如是妙法音声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各住所居严净佛土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十方如来应正等觉，皆共称赞彼彼佛名。若诸有情得闻如是诸佛名者，定于无上正等菩提，得不退转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各住所居严净佛土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，有情闻已，定不生疑。为是法，为是非法，所以者何？彼诸有情答一切法皆即真如，法界法性一切是法，无非法者。如是善现，是诸菩萨摩诃萨众皆能严净如是佛土。复次善现，是诸菩萨摩诃萨众有所化生，具不善根，未与诸佛菩萨独觉及声闻等种诸善根，为诸恶友所摄受故，离善友故，不闻正法，常为种种我有情见及诸见趣之所执藏，多在断肠两边偏执。是诸有情自起邪执，也常教他另起邪执，与非三宝起三宝想，与三宝中为非三宝毁谤正法，称赞邪法，有使因缘身坏命中，堕诸恶趣，受诸巨苦。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各住自土，证得无上正等觉已，见彼有情沉沦生死，受无量苦，以神通力方便教化，令舍恶见住正见中，从恶趣出生于人趣，生人趣已，复以种种神通方便教化令住正定居中，由此毕竟不堕恶趣，复令勤修殊胜愿行，命中得生严净佛土，受用净土大乘法乐。如是善现，是诸菩萨摩诃萨众皆能如是严净佛土，有所居土及清净故，生彼有情，与一切法不起疑惑，为此是世间法，此是出世间法，此是有漏法，此是无漏法，此是有为法，此是无为法。诸如是等疑惑分别毕竟不生，有此因缘，彼有情类定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摩诃萨严净佛土功德之相。卷第476。